哎呦，气的！你要臭！ 你还刚才不把名字说出来？怎么气岔气了？ 还是说那辣的东西太…… 哎，瑶瑶，你先别着急，先别生气。我是说，是不是他把天上的星星偷了下来，当做了你的眼睛？ 瑶瑶那脚早踹上他了。 亚洲还问呢。 我们有个共同的好友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丘比特。然后他就把沙拉酱拿出来了。 那瓶子没拽我脑袋上，已经是很幸运，很幸运了。 你躲开了。 亚洲还有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了瑶瑶。哎，别走，别走。哎，你能帮我洗个东西吗？是吧？喜欢我？ 亚洲实在忍不住了，啊啪！ 主动刷了一个大马趴。 你别扶我。 小柱，赶紧得三步又并作两步上前扶去。哎，我将来买一块地，什么呀？你的死心塌地！哎，别咕噜，别咕噜！ 我让瑶瑶起来。 我觉得你很累，因为你在我的脑子里跑了一整天。哎，你真的别踹我，别踹我！你这样的就应该放在淘宝上去卖，因为你是宝贝啊！别让土，别让土， 躺土地上了！ 别让！你知道我为什么吃素吗？因为你是我的菜呀、啊！ 别报警！ 我以后可以叫你为您吗？因为啊，我就可以把你放在心上了。 瑶瑶，你说话，瑶醒！ 瑶气的翻了半天的白眼，说了一句：“你有病吧？”哎，你就是我的药哦。 瑶，再醒醒，再醒醒！ 瑶瑶啊，给我喝了一罐灭火器。 没有情缘的情人节，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，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，想念还留在心里面。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意外收到安慰的卡片，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，要我打开回忆的结。 哎呦妈呀，那好家伙，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？ 娱乐七十二变，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。 Showtime！ 快乐大街家属院，那就是见了你妈先问好是吧？ 那可不嘛，先拜年啊！你就反正你帮我糊弄过去就完了，知道吗？ 行， 一会儿见着我妈之后，你说点说两句好听的，让我妈开心开心。我妈跟家也不容易，守寡这么多年了。 我再核对一下，您的名字叫做陈棒棋，陈象棋，是你爸特别爱玩这个象棋， 然后就给我起名叫陈象棋。得亏我爸喜欢玩象棋，我爸要喜欢叫台球，我叫陈台球呢，是吧？ 也不难听，其实 什么也不难听啊。反正就今儿这么一会儿，对吧？待会儿完事儿之后我给你结账啊。 成， 走吧，你跨着我点啊。 哎呀，这人 快点啊，进门了。 哎呦，回来了， 妈。 赶紧进来， 给您介绍。 哎，这个 阿姨好， 这是我女朋友。哎呦，终于带回来了 啊！ 太好了，来，这姑娘喝，来，屋坐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，她爸爸死得早，坐吃糖，喝茶，吃瓜子，吃水果。哎， 妈，您别，你妈您干嘛？您人一进来，您就让人吃。 咔吃，刚才什么声音？ 吃苹果吗？您不让人吃苹果吗？ 哦，哎呦，这 阿姨别忙了，坐。 哎呦，哎，来，你们也坐啊。哎呀， 您看您是挺好的， 还行，马上开饭。 别忙活，阿姨，真的别忙活，跟仨炒俩就行，多了咱们也吃不完。 哦。这你这闺女还会点菜是吧？ 没，那那个 吃了妈就会五个啊， 不是，就来点吃的就完了，那么多废话呀。 家庭了解吗？显得亲吗？ 不过妈就是做这个菜的手艺还是不错的。 我妈炸酱最好。 哎，今儿倒是没炸，哈哈，我不能过年进门吃炸酱面呢。 那吃什么呀？ 咱吃炒菜。 哦， 炖了点羊蝎子。 您的招牌。 还是饭馆， 我的招牌。 我妈是个羊蝎子，是吗？ 我们北京叫打手菜。 反正您别忙活了啊。哪儿呢？ 哪 儿？这姑娘哪儿都好，就是不大会聊天。 没事，那妈，那您觉得行吗？这个 特别好， 是吧？ 抓紧时间登记结婚，把事儿办了，我不就省心了吗？赶紧啊，妈给你掏钱买房， 真的？ 哎呦，这些年攒那钱干嘛使？就是给你买房 娶媳妇。 对， 这姑娘怎么还跟着进来了？ 对不起，错了错了，我想上厕所来的。 姑娘，这厨房跟厕所味儿不一样。 没，就是心直口快，心直口快啊！ 我觉得不一定是心直，也许心眼多，你得小心啊！ 行吧，行吧，妈啊！ 来来来来，端端东西，端东西，端东西！ 你真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！ 妈，您听着，真是就取暖的， 我看出来，我听出来了， 见面倒辛苦。 好好好，哎呀，来来来来，没什么好吃的啊，点带鱼，然后呢，这是炖的羊蝎子，今后啊。俩人要互帮互助，尤其是你，别老欺负人家。 没有没有， 给人家夹菜呀、 给你夹菜夹菜，吃羊蝎子。 哎， 没有妈，我爱着他呢。 什么什么他？ 他爱着我呢。 这话说的比我都上岁数。什么叫爱着？ 您妈您得这么想，他老曲艺团的呀，他说话肯定老啊。他老跟小波他们在一块儿。 小波是谁呀、啊？ 说评书的小波波。 小波波，我不知道。 您知道？ 大馒头。 大馒头也行啊。 来来来来来来， 他爱着我呢。 他爱着你，爱着就行。你也爱着他。 爱我，我爱他。 对对对，他帮着你，你帮着他。 做一对，你也迷得着你啊。 对， 这姑娘是只能报幕，唱东西不在调儿， 不瓷实，不瓷实啊！妈，您也吃， 哎，妈还那还弄着汤呢，给你们做个汤， 别汤了吗？ 来来来， 还喝汤啊？ 做个做个， 喝呗，就做了。 你看这姑娘真实在，这就是曲艺团培养的。吃饱了吗？ 谢谢阿姨。 哎， 这就是吃饱了，告诉你， 我看出来了。哎哎，有空尝尝鲜来啊！ 走走走， 那枣儿我给你买的。 哪儿的？ 我都没看见哪有枣啊！ 就是你来，你不是买好给我的吗？让我给妈。刚才我一直忘了放哪儿了。 不是忘了放哪儿，一路都让你给吃了。你真行，你就知道吃啊你！ 把老太太哄挺的，挺高兴的。 行行行，我走吧走吧，我给你结账，我给你结账。 打卡里，打卡里啊！ 多少钱？ 你不说好了吗？一天500。 啊，行吧。 行。 我要有需要，我再跟你联系啊。 我说你别想多了，我就看看你们家老人。 我知道，我那意思，我妈再想看的话，我就接着跟你联系。 那得再花钱。 不用嘱咐了。 哎呀，上大街溜达溜达去吧。 哎呀，好想你啊，做梦都梦到你了。 我也想你。 过年吧，接了大概4单，挣2000块钱呢。 这光是见父母是吧？没有接别的事儿是吧？ 你放心，我这人你还不信吗？ 不信呀！ 一颗心都放在你身上了。 哎呀，那你还出去接这个活儿？ 挣钱呀！你这工作又丢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这又买房打算，不使点劲儿怎么办？ 那就凭这2000块钱也买不了房啊！ 我后面还4起呢， 还4起， 1钱1起。 等会儿吧，这涨价了是怎么回事？不都是500吗？ 不是， 是不是有别的业务？ 前面呢1个小时之内，后面呢是一会儿还得吃饭呢、聊天啊，还得跟爷爷奶奶见，2小时左右了。 就是按小时收费是不？ 那可不是吗？你定的呀，当时。 我这心怎么这么大呀，我。那要是聊一宿是多少钱呀、 没有这个业务。 那还不错。 怎么着，要开展吗？ 别开展呀、 你也聊聊嘛，又不是别的，你又走心了，认真了。 是我走心了，是你往那儿去呀。哎呀，我就 妈妈。 哎呀，行吧。 哎呀，搂着打着了，讨厌，你干嘛？真是烦人家儿了啊。 没看清楚那姑娘，我刚才看那不是我儿子女朋友吗？怎么跟着一男的？哎呦，当着这么些人就亲一下，这我得提醒我儿子。哎呦，喂， 喂，妈， 儿子， 哎，妈怎么了？ 在哪儿呢？ 在单位呢。 你那女朋友呢？ 我女朋友上班了。 你确定是上班了？ 是啊。 哦。那个姑娘叫什么呀？ 那姑娘坏了，我也忘了问了。那姑娘叫瑶瑶。 瑶瑶。 嗯。 哦，听着就不那么靠谱。